资治通鉴卷第186唐纪二。高祖神尧大圣光孝皇帝上之中。武德元年8月，薛举遣其子仁果进为宁州，赐使虎眼击阙之。好怨言于举曰：今唐兵心迫，关中骚动，宜乘胜直取长安。举然之，会有疾而止。心似，举卒。太子仁果立，居于折直城，是举曰武帝。上欲与李轨共图秦陇，遣使前诣凉州，招抚之，与之书，谓之从弟。轨大喜，遣其弟茂入贡，上以茂为大将军，命鸿胪少卿张嗣德策拜轨为凉州总管，封凉王。初，朝廷以安阳令吕民为相州刺史，更以相州刺史王德仁为延州刺史。德仁由是怨愤，假身有山东大使宇文明达入临庐山而杀之，叛归王世充。己丑，以秦王世民为元帅，即薛仁果。丁酉，临洮等四郡来降，随江都太守陈棱求得炀帝之救，取宇文化及所留辇路鼓吹粗备天子一位，改葬于江都宫西吴宫台下，其王宫以下皆列邑于地营之侧。宇文化及之发江都也，以杜伏威为溧阳太守，伏威不受，仍上表于隋。皇太主拜伏威为东道大总管，封楚王。沈法兴亦上表于皇太主，自称大司马、录尚书事、天门公，常治至百官，以陈杲人为司徒，孙世汉为司空，蒋元超为左仆射，殷谦为左丞，徐令言为右丞，刘子义为选部侍郎，李百耀为府院。百耀德林之子也。九月，随相国通守陈君宾来降，拜行州刺史。君宾，博山之子也。渝州刺史为一节，公随河东通守姚君素，久不下，君硕不立。仁子以工部尚书独孤怀恩代之。初，李密既杀翟让，颇自骄矜，不恤示众，仓粟虽多，无府库钱帛，战事有功，无以为赏，有后府出赋之人，众心颇怨。徐世基常因宴会刺激其短，密不义，使世基出镇黎阳，虽名委任，实亦疏之。密开洛口仓散米，无防守典当者，又无文券，取之者随意多少，或离仓之后力不能治，尾气取路，自仓城至郭门，米厚数寸，为车马所吝见。群盗来救食者，并家属近百万口， 无瓮盎，指金筐淘米，落水两岸十里之间，望之皆如白沙。密喜，谓贾润甫曰：“此可谓足食矣。”润甫对曰：“国以民为本，民以食为天。今民所以强富如流而治者，以所天在此故也，而有私增无爱吝，谢月如此，切恐一旦米尽民散，民工孰与成大业哉？”密谢之，即以润甫判司仓参军事。密以东都兵硕败微弱，而将相自相屠灭，为旦夕可平。王世充既专大权，厚赏将士，善治器械，亦因图取密，使隋军乏食，而密军少衣。世充请交易，密难之。长史秉元贞等各求私利，劝密许之。先是，东都人归密者日以百数，既得时，降者亦少，密悔而止。密破宇文化及还，其将卒良马多死，士卒疲病。世充欲乘其弊击之，恐人心不一，乃诈称左军卫士张永通三孟周公，令宣议于世充，当勒兵相助击贼。乃为周公立庙，每出兵折先祈祷。世充令诬宣言周公，欲令仆夜急讨李密，当有大功，不及兵皆一死。世充兵多楚人，信妖言，皆请战。世充简练精锐，得二万余人，马二千余匹，人子出使机密，旗幡之上皆书永通字，军容甚盛。癸丑，至偃师，营于通济渠南，坐三桥于渠上。密留王勃当守金庸，自引精兵出偃师，阻邙山以待之。密召诸将会议，裴仁基曰：“世充西众而至，落下必须，可分兵守其要路，令不得东，减精兵三万，傍河西出，以逼东都。世充还，我起暗甲；世充再出，我又逼之。如此，则我有余力，比劳奔命，破之必矣。”密曰：“公言大善。今东都兵有三不可当，兵仗精锐一也，绝技深入二也，实尽求战三也。我但诚诚固守，蓄力以待之，彼欲斗不得，求走无路，不过十日，世充之头可至麾下。”陈志略、樊文超、单雄信皆曰：“既世充战卒甚少，屡经摧破，悉以丧胆。兵法曰：备则战，况不赤备哉？且江淮心腹之事，望因此机斩其勋效，及其锋而用之，可以得志。”于是诸将轩然，欲战者十七八，密获于众议而从之。 人饥苦正不能得，饥地叹曰：“公必后悔之。”魏征言于长史郑挺曰：“魏公虽骤胜，而骁将锐卒多死，战事心怠，此二者难以应敌。且世充乏食，志在死战，难与争锋。魏若深沟高垒以拒之，不过旬月，世充粮尽，必自退，追而击之，灭不胜矣。”挺曰：“此老生之常谈耳。”征曰：“此乃奇策，何谓常谈？”拂衣而起。程之杰将内马军与密同营在北邙山上，单雄信将外马军营于偃师城北，世充遣数百骑渡通济渠攻雄信营，密遣裴行俨与知节助之。行俨先持赴敌，中流矢坠于地，知节救之，杀数人。世充军披靡，乃报行俨，重骑而还，为世充骑所逐，刺槊动过。知节回身，列折其槊，兼斩追者，与行俨俱免。会日暮，各敛兵还营。密骁将孙长乐等十余人皆披重创。密心破宇文化及，有轻世充之心，不设壁垒。世充夜遣200余骑潜入北山，伏溪谷中，命军士皆秣马入石，甲银弹将战。世充示众曰：“今日之战，非直争胜负，死生之分在此一举。若其节也，富贵故所不论；若其不节，必无一人豁免。所争者死，非独为国，各以免之。”驰名引兵搏密，密出兵应之，未及成列，世充纵兵击之。世充士卒皆江淮飘涌，出入如飞。世充先所得一人冒泪密者，负而逆之，斩方酣，使千以过阵前，造曰：“已获李密矣。”士卒皆呼万岁。其伏兵发，乘高而下，持压密营，纵火焚其庐舍。密众大溃，其将张同仁、陈志略皆降。密与万余人持向洛口。世充夜为偃师，郑挺守偃师，其部下翻城纳世充。初，世充家属在江都，随宇文化及至华台，又随王轨入李密。密留于偃师，欲以招世充，即偃师破，世充得其兄世伟、子玄应、钱树、琼等，有获密将佐裴仁基、郑挺、祖君彦等数十人。世充于是整兵向洛口，得秉元贞妻子、郑秦相母及密诸将子弟，皆抚慰之，令前呼其父兄。初，秉元贞为县吏，坐赃亡命，从宅让于瓦岗，让以其常为吏，时掌书记。 即密开幕府，妙选石英，让见元贞为长史，密不得已用之，行军谋划未尝参与。密西拒世充，留元贞守洛口仓。元贞性贪鄙，宇文温谓密曰：“不杀元贞，必为公患。”密不应。元贞知之，阴谋叛密。杨庆闻之，以告密。密故疑焉。至是，密将入洛口城，元贞已遣人遣引世充矣。密知而不发，因与众谋，待世充兵半骑落水，然后击之。世充军至，密后继不识绝，必将出战，世充军悉以计矣。单雄信等又勒兵自拒，密自夺不能支，率麾下轻骑奔虎牢，元贞遂已成降。初，雄信萧杰善用马槊，名冠诸军，军中号曰飞将。燕早以雄信轻于去就，劝密除之。密爱其才，不忍也。即密失利，雄信遂以所部降世充。密将如黎阳，或曰：“杀翟让之计，徐世基击死，今失利而救之，安可保乎？”时王伯当弃金庸保河阳，密自虎牢归之，引诸将共议。密欲南阻河，北守太行，东连黎阳，以图进取。诸将皆曰：“金兵心失利，众心危惧，若更停留，恐叛亡不日而进，有人情不愿，难以成功。”密曰：“孤所事者众也，众既不愿，孤道穷矣，欲自刎以谢众。”伯当暴密豪绝，众皆悲泣。密复曰：“诸君性不相弃，当共归关中。密身虽无功，诸君必保富贵。”府院柳谢曰：“明公与唐公同族，兼有仇夕之号，虽不陪起兵，然阻东都，断随归路，使唐公不战而据长安，此亦公之功也。”众贤曰：“然。”米又谓王伯当曰：“将军世家重大，岂复与孤俱行哉？”伯当曰：“昔萧何尽率子弟以从汉王，伯当恨不兄弟俱从，岂以公今日失利，遂轻去救乎？纵身分远也，亦所甘心。”左右莫不感激。从密入关者凡二万人。于是密之将帅周宪多降于隋，朱粲亦遣使降隋。皇太主以粲为楚王。贾寅，秦州总管窦轨及薛仁果不利。骠骑将军刘敢镇荆州，仁果为之。城中粮尽，敢杀所乘马以分将士，敢一无所担，为主马骨取之，或木屑食之，城垂陷者硕矣。会长平王叔良将士至荆州， 人国乃扬言实进，引兵南去。乙卯，又遣高直人为以城降。叔良遣赶率众赴之，己未至城下，叩城中人曰：“贼已去，可于城入。”敢命烧其门，城上下水灌之，敢知其诈，遣步兵先还，自率精兵围殿。俄而城上举三峰，人果兵自南垣大下，战于百里细川，唐军大败，敢为人果所擒。人果复为荆州，令敢欲城中云：“援军已败，不如早降。”敢许之，至城下，大呼曰：“逆贼积馁，亡在旦夕。秦王率数十万众四面聚集，城中勿忧，免之。”人果怒，只敢于城旁埋之至息，持计射之，至死，声色余力。叔良应城固守，仅能自全。敢，风生之孙也。庚申，陇州刺史陕人常达及薛仁果于宜潞州，斩首千余级。上遣从子相武公琛、太常卿郑元熟以女妓为史弼可汗。壬戌，史弼复遣古多禄特勒来。癸亥，白马道士妇人君早务银立城，奏上行之。薛仁果屡攻长达，不能克，乃遣其将武士政以数百人诈降。达后抚之。乙丑，士政四系以其徒捷达，拥城中二千人降于仁果。达见仁果，辞色不屈，仁果壮而视之。奴贼帅张贵谓达曰：“汝使我乎？”答曰：“汝逃死奴贼耳。”贵怒，欲杀之，人救之，得免。辛未，追谥随太上皇为炀帝。宇文化及至魏县，张凯等谋去之，事决，化及杀之，复心稍尽，兵势日促，兄弟更无他计，但相聚酣宴，奏女乐。化及醉，由至极曰：“我初不知，有汝为计，抢来利我。今所向无成，士马日散，负弑君之名，天下所不容。今者灭族，岂不有辱乎？”持其两子而泣。至极怒曰：“世节之日，出不次由，及其将败，乃欲归罪，何不杀我以降斗见得？”朔相斗戏，言无长幼，醒而复饮，以此为衡。其众多亡，化及自知必败，叹曰：“人生固当死，岂不一日为帝乎？”于是镇杀秦王号，即皇帝位于魏县，国号许，改元天寿，属至百官。冬十月壬申朔，日有食之。戊寅，宴突厥古多禄， 引古多禄生玉座以宠之。李密将至，赏遣使迎闹，相望于道。密大喜，谓其徒曰：我拥众百万，一朝解甲归唐，山东连城数百，知我在此，遣使招之，亦当尽至。比于窦融，公义不细，岂不以一台丝见楚乎？己卯至长安，有司公代稍薄，所部兵累日不得食，众心颇怨。继而以密为光禄卿，上柱国，赐爵行国公。密既不满望，朝臣又多轻之，执政者或来求会，亦甚不平。独上亲礼之，常呼为帝，以舅子独孤氏弃之。庚辰，找右翼卫大将军淮安王神通为山东道安抚大使，山东诸军并受节度，以黄门侍郎崔民干为副。邓州刺史吕子臧与抚慰使马元圭及朱粲破之。子臧言于元圭曰：粲心败，上下危惧，请并力击之，一举可灭。若复千言，其徒稍急，力强实尽，致死于我，为患方身。元圭不从。子臧请独以所部兵击之，元圭不许。继而粲收集于众，兵复大振，自称楚地于冠军，改元昌达，进攻邓州。子臧抚膺谓元圭曰：老夫今作功死矣。粲为南阳，会淋雨成坏，所亲劝子臧降。子臧曰：安有天子方伯降贼者乎？率麾下赴敌而死，俄而成县，元圭亦死。癸未，王世充收李密每人珍宝及将卒十余万人还东都。陈余阙下，已有皇太主大赦。丙戌，以世充为太尉、尚书令、内外诸军事，仍使之开太尉府，备置官署，妙选人物。世充以裴仁基父子骁勇深礼之。徐文远复入东都，见世充，必先拜，或问曰：君拒见李密而敬王公何也？文远曰：魏公君子也，能容贤士；王公小人也，能杀故人，吾何敢不拜？李密总管李玉德以武志来降，拜至州刺史。玉德恶之孙也。其余将佐刘德威、贾润甫、高继福等，或以长役，或率众相继来降。初，北海贼帅齐公顺率其徒三万攻郡城，以克其外郭，进攻子城。城中食尽，公顺自谓客在旦夕，不违背。明经刘兰城，纠合城中萧剑百余人袭击之， 城中宪兵祭之，公顺大败，弃营走，郡城获全。于是郡官及望族分城中民为六军，各将之，拦城一将一军。有宋书左者离见诸君曰：拦城得众心，必为诸人不利，不如杀之。众不忍杀，但夺其兵以授宋书左。拦城恐终极祸，王奔公顺。公顺军中喜躁，欲奉以为主，故辞，乃以为长史。军士咸听焉。居五十余日，兰城减军中萧剑者百五十人，往超北海。距城四十里，留十人，使多山草，分为百余机。二十里，又留二十人，各执大旗。五六里，又留三十人，服险要。兰城自将十人，夜距城一里许潜伏，余八十人分至便处，约闻鼓声即抄取人处即去，仍一时焚积草。明晨，城中远望无烟尘，皆出乔木。日向中，兰城以十人直抵城门，城上征鼓乱发，伏兵四出，抄掠杂处十余头及乔木者而去。兰城夺抄者已远，徐步而还。城中虽出兵，恐有伏兵，不敢急追。又见前有旌旗烟火，遂不敢进而还。继而城中指兰城前者众少，悔不穷追。居月余，兰城谋取郡城，更以二十人直抵城门。城中人径出逐之，行未十里，公顺将大兵总至，郡兵奔驰还城，公顺进兵围之。兰城一言招谕，城中人争出降。兰城抚存老幼，礼遇郡官，见宋书左亦礼之如旧，仍资送出境，内外安堵。时海陵贼帅臧军相闻公顺据北海，率其众五万来征之。公顺众少，闻之大惧。兰城为公顺画策曰：军相今去此上远，必不违背，请将军背道袭击其营。公顺从之，自将骁勇五千人，击熟食，背道袭之。将至，兰城与敢死士二十人前行，距军相营五十里，见其抄者复旦相营。兰城亦与其徒复旦输米烧气，诈为抄者，则控而行听察，得其号及主将姓名。至暮，与贼比肩而入，复旦巡营，知其虚实，得其更号，乃于空地燃火营石，至三鼓，忽于主将墓前交刀乱下，杀百余人，贼众惊扰，公顺兵亦至，即攻之，军相仅以身免，俘斩数千，收其资粮甲仗以还。 由是恭顺党众大胜，即李密据洛口，恭顺以众复之，密败亦来降。隋末群盗起，冠军司兵李袭玉率西京留守因事师遣兵据永丰仓，发粟以赈贫乏，出库物赏战士，移袭郡县，同心讨贼。士师不能用，乃求募兵山南，士师许之。上客长安，自汉中赵桓为太府少卿，以为父袭玉籍于宗正，袭玉袭志之弟也。丙申，朱粲寇西州，遣太常卿郑元熟率部骑一万击之。是月，纳言窦抗罢为左武后大将军。十一月乙巳，梁王李轨即皇帝位，改元安乐。戊申，王轨以华州来降。薛仁果之为太子也，与诸将多有隙，即即位，众心猜惧。好愿枯举得吉，遂不起，由是国势尽弱。秦王世民至高直，仁果使宗罗侯将兵拒之，罗侯硕挑战，世民坚壁不出，诸将咸请战。世民曰：我军心败，士气沮丧，贼势胜而骄，有轻我心，以壁垒以待之，彼骄我愤，可一战而克也。乃令军中曰：敢言战者，斩。相持六十余日，人果粮尽，其将梁胡郎等率所部来降。市民知人果将士离心，命行军总管梁实营于浅水源以诱之。罗侯大喜，进锐攻之，梁实首险不出，营中无水，人马不饮者数日，罗侯攻之甚急。市民夺贼以皮，谓诸将曰：可以战矣。驰名使右武后大将军庞昱阵于浅水源，罗侯并兵击之，欲战，击不能之。市民引大军自原北出其不意，罗侯引兵还战，市民率骁骑数十先陷阵，唐兵表里奋击，呼声动地，罗侯士卒大溃，斩首数千级。市民率二千余骑追之，窦轨扣马苦谏曰：仁果犹据坚城，虽破罗侯，未可轻进，请且按兵以观之。市民曰：吾虑之久矣，破竹之势不可失也，就勿复言。遂进，仁果阵于城下，市民据泾水临之。仁果骁将浑干等数人临阵来降，仁果惧，引兵入城据守。日向暮，大军既至，遂围之。夜半，守城者争自投下，仁果既穷，即有出降，得其精兵万余人， 男女50000口。诸将皆贺，因问曰：大王一战而胜，俱舍步兵，又无工具，轻骑直造城下，众皆以为不克，而足取之，何也？是民曰：罗侯所将皆陇外之人，将萧族汉，吾特出其不意而破之，斩获不多，若缓之，则皆入城，人国抚而用之，未亦克也。及之，则散归陇外，折直虚弱，人国破胆，不暇为谋，此无所以克也。众皆悦服。市民所得降卒，悉使人果兄弟及宗罗侯、翟长孙等降之，与之涉猎，无所一见。贼畏威贤恩，皆愿效死。市民闻楚亮名，求访获之，礼遇甚厚，引为王府文学。赏钱使谓市民曰：须举父子多杀我士卒，必尽诛其党，以泄冤魂。李密谏曰：薛举虐杀无辜，此其所以亡也，陛下何怨焉？怀服之民不可不服。乃命戮其谋首，于皆射之。上使李密迎秦王市民于滨州。密自是智略功名，见上犹有傲色，即见市民，不觉惊服。思谓因开山曰：朕应主也，不如是，何以定祸乱乎？诏以员外散骑常侍姜摩为秦州刺史。摩辅以恩信，盗贼悉归首，市民安之。徐世基据李密旧境，未有所属。魏征随密至长安，乃自请安吉山东，上以为密书丞，盛传至黎阳，为徐世基书，劝之早降。世基遂绝迹西向。为长史杨迪、郭孝恪曰：此民众土地皆魏公有也，吾若上表献之，是立主之败，自为公以邀富贵也，吾实耻之。今宜及郡县户口市马之数，以起魏公，使自献之。乃遣孝恪诣长安，有运粮以享淮安王神通。上闻世基使者至，无表，只有其与密，甚怪之。孝恪具言世基意，上乃叹曰：徐世基不背德，不邀功，真纯臣也。赐姓李，以孝恪为宋州刺史，时与世基经略虎牢以东，所得州县委之玄补。癸丑，独孤怀恩攻姚君素于蒲反，行军总管赵慈景赏帝女贵阳公主，为君素所擒，枭首城外，以示无降意。癸亥，秦王市民至长安，斩薛仁果于市，赐长达帛300段，赠刘感平原郡公，是中状。扑杀武士政于殿庭， 以张贵游银豹腰斩之。上享烙将士，因谓群臣曰：诸公共襄一代以成帝业，若天下成平，可共保富贵，使王世充得志，公等岂有种乎？如薛仁果君臣，岂可不以为前见也？己巳，以刘文静为户部尚书，领陕东道邢台左仆射，复因开山爵位。李密骄贵日久，有自负归国之功，朝廷待之不负本望，郁郁不乐。常遇大朝会，密为光禄卿，当进食，深以为耻，退，以告左五位大将军王伯当。伯当心意样样，因谓密曰：天下事在公肚内耳。今东海公在黎阳，襄阳公在罗口，河南兵马屈指可计，岂得久如此也？密大喜，乃献策于上曰：臣虚蒙荣宠，安坐京师，增无报效，山东之众皆臣固实麾下，请往收而抚之，凭借国威，取王世充如实地界耳。上文密故将多不负世充，亦欲遣密往收之。群臣多谏曰：李密狡猾好反，今遣之，如投鱼于泉，放虎于山，必不反矣。上曰：帝王自有天命，非小子所能取。借是叛去，如以蒿箭射蒿中耳。今使二贼交斗，无可以坐收其弊。新魏遣密诣山东，收其余众之未下者。密请与贾润甫协行，上许之。命密及润甫同生御榻，赐食。传饮之酒曰：吾三人同饮嗜酒，以明同心，善见功名，以赴朕意。丈夫一言许人，千金不易，有人却直不欲地行，朕推赤心于地，非他人所能见也。密润甫再拜受命。上又以王伯当为密副而遣之。有大鸟舞，给予乐寿，群鸟数万从之，经日乃去。窦建德以为己瑞，改元五凤。宗城人有得玄龟献于建德者。宋正本及景城城会稽孔德绍皆曰：此天所以赐大禹也，请改国号曰夏。建德从之，以正本为纳言，德绍为内史侍郎。初，王须拔略幽州，众刘石死，其将魏刀儿带领其众，据深泽，略既定之间，众至十万，自称魏帝。建德委与联合，刀儿持备，建德袭击破之，遂为深泽。其徒执刀而降，建德斩之， 尽并其众。议定等州皆降，唯冀州刺史屈棱不下。棱婿崔履行，先知孙也，自言有奇术，可使功者自败。棱信之，履行命守城者皆坐，无得妄斗，曰：贼虽登城，汝曹勿步，吾将使贼自负。于是为谈，夜设张轿，然后自缢崔叠、帐竹等北楼痛哭，又令妇女生屋四面震群。见得攻之急，棱将战，履行故止之。俄而成县，履行哭犹未已。见得见棱曰：“请忠臣也。”后礼之，以为内史令。十二月壬申，诏以秦王世民为太尉，使持节、陕东道大行台，其蒲州、河北诸府兵马并受节度。癸酉，西突厥和梭罗可汗自宇文化及所来降，随将姚君素守河东，上前吕少宗、为义节、独孤怀恩相继攻之，拒不下，使外围延吉。君素为木额，置表于井，聚论世事，服之于河。河阳守者得之，达于东都。皇太主见而叹息，拜君素金子光禄大夫。庞玉、皇甫无意自东都来降，上西遣一城下，为臣厉害，君素不从，又赐金券，许以不死。其妻又至城下，谓之曰：“随事已亡，君何自苦？”君素曰：“天下名义非妇人所知，引弓射之，应弦而倒。”君素亦自知不济，然志在守此，每言及国家，未尝不虚兮。谓将士曰：“吾昔是主上于藩邸，大义不得不死。必若随作永忠，天命有属，自当断头以赴诸君，挺君等持取富贵。今城池甚固，仓储丰备，大事犹未可知，不可横生心也。”君素性严明，善御众，下莫敢叛。久之，仓粟尽，人相识，又获外人，为之江都倾覆。丙子，君素左右薛宗、李楚客杀君素以降，转守长安。君素遣朝散大夫谢人王行本将精兵七百在他所，闻之复救不及，因捕杀君素者党羽数百人，悉诛之，复城城据守。独孤怀恩引兵围之。丁酉，随襄平太守邓浩以柳城、北平二郡来降，以号为瀛州总管。辛巳，太常卿郑元熟及朱粲于商州，破之。初，宇文化及遣使招罗毅，毅曰：“ 我随臣也。斩其使者，为炀帝发丧，令三日。窦建德、高开道各遣使招之。亦曰：建德、开道皆惧贼耳。吾闻唐公已定关中，人望归之，此真吾主也，吾将从之。敢举义者，斩。会张道元为抚山东，亦遂奉表与渔阳、上谷等诸郡皆来降。癸未，诏以义为幽州总管。薛万钧是熊之子也，与弟万彻俱以勇略为义所亲待，诏以万钧为上柱国永安郡公，万彻为车骑将军武安县公。窦建德即刻冀州，兵威亦盛，失众十万寇幽州，亦将逆战。万钧曰：彼众我寡，出战必败，不若使雷兵背城阻水为阵，彼必渡水击我。万钧请以精骑百人伏于城旁，似其半渡击之，灭不胜矣，亦从之。建德果引兵渡水，万钧邀击，大破之。建德竟不能至其城下，乃分兵掠霍宝及雍奴等县，亦复邀击，败之。凡相距百余日，建德不能克，乃还乐寿。亦得随通职业者温彦博以为司马。亦以幽州归国，彦博赞成之，诏以彦博为幽州总管府长史，未及征为中书侍郎，兄大雅实为黄门侍郎，与彦博对居近密，时人容之。以西突厥和梭挪可汗为归义王，和梭挪献大珠，上曰：诸城至宝，然镇宝王赤心，诸无所用，竟还之。已有车驾姓周氏碑过故树。初，羌豪庞启帝以所部赴薛举，及薛人果败，启帝来降刘长安。启帝不乐，率其众数千叛入南山，出汉川，所过杀掠。武后大将军庞昱击之，为启帝所败。启帝行至始州，掠女子王氏，与俱醉卧野外。王氏拔其佩刀，斩首送凉州，其众遂溃。诏赐王氏号为崇义夫人。人臣王世充率众三万为古州，赐使人归俱阙之。上使李密分其麾下之半留化州，降其半出关。长史张保德欲在杭中，恐密亡去，罪相及，上封事言其必叛。上意乃终变，又恐密惊骇，乃降敕书烙赖，令密留所部徐行，单骑入朝，更受节度。密至愁丧，得敕，谓贾润甫曰： 敕遣我去，无故复召我还。天子相云，有人却职不许，此怎行矣？吾今若还，无复生礼。不若破桃林县，收其兵粮，北走渡河，必信达雄州，吾以远矣。苟得至黎阳，大事必成，公义如何？润甫曰：主上待明公甚厚，况国家姓名住在涂谶，天下终当一统。明公既以伪制复生意图，人归使万宝举雄谷二州，此事招举，比兵西至，虽克桃林，兵起侠急，亦称叛逆，谁复容人？为明公计，不若且应朝命，以明原无一心，自然浸润不行。更欲出救山东，徐思其变可也。米怒曰：唐使吾与将冠同列，何以堪之？且趁文之应，彼我所共，今不杀我，听使东行，足明亡者不死。纵使唐遂定关中，山东终为我有，天与不取，乃欲束手投人。公吾之心腹，何意如是？若不同心，当斩而后行。润甫泣曰：明公虽云应谶，尽察天人，稍以相违。今海内分崩，人思自善，强者为雄。明公奔亡福耳，谁相听受？且自翟让受禄之后，人皆为明公弃恩忘本，今日谁肯复以所有之兵束手委公乎？彼必虑功见夺，逆相拒抗，一朝失势，岂有容足之地哉？自非贺恩疏厚者，俱肯深言不讳乎？愿明公熟思之，但恐大福不在。苟明公有所错身，润甫以何辞旧路？密大怒，挥刃欲击之。王伯当等故请，乃释之。润甫奔雄州，伯当亦指密，以为未可，密不从。伯当乃曰：义士之志，不以存亡一心，公必不听，伯当与公同死耳，然恐终无益也。密因执使者，斩之。庚子旦，密代桃林县官曰：奉诏暂还京师，家人请寄县舍。乃减骁勇数十人，着妇人衣，带密离，藏刀群下，诈为妻妾，自率之入县舍。须臾，便服突出，因据县城，驱掠徒众，直趋南山，乘险而东。遣人持告故将一州刺史襄城张善相，令以兵应接。又亦为将军史万宝镇雄州，为行军总管盛宴师曰：李密枭贼也，又辅以王伯当，今决策而叛，待不可当也。宴师笑曰：请以数千之众邀之，必枭其首。 万宝曰：“公以何策能耳？”晏师曰：“兵法上诈，不可为公言之。”即率众于熊耳山南据要道，令弓弩加路成高，刀盾伏于溪谷，令之曰：“四贼半渡，一时俱发。”或问曰：“闻李密欲向洛州，而公入山，何也？”晏师曰：“密生言向洛，时欲出人不意，走襄城，就张善向耳。若贼入谷口，我自后追之，山路险隘，无所施力，一夫殿后必不能至。今吾先得入谷，擒之必矣。”李密嫉妒闪，以为余不足力，遂拥众徐行，果余山难出。晏师击之，密众首尾断绝，不得相救，遂斩密及伯当，俱转守长安。晏师以功赐爵葛国公，仍领雄州。李世基在黎阳，赏遣使以密守视之，告以反状。世基北面拜伏豪痛，表请收葬，诏归其师。世基谓之行服，备君臣之礼，大聚仪位，举军缟素，葬密于黎阳山南。密素得世心，哭者多呕血。随又五位大将军李景守北平，高开道围之，遂余不能克。辽西太守邓浩将兵救之，景率其众千余柳城，后将还幽州，余道为道所杀。开道遂取北平，进献渔阳郡，有马数千匹，众且万，自称燕王，改元始兴都渔阳。怀荣沙门高谭城因县令设斋，市民大吉。谭城与僧五千人拥斋众而返，杀县令及镇将，自称大圣皇帝。利尼敬宣为协书皇后，改元法伦。遣使召开道，立为齐王。开道率众五千人归之，居数月，袭杀谭城，息并其众。有犯法不治死者，赏特命杀之。监察御史李素立谏曰：“三尺法，王者所与天下共也。法一动摇，人无所措手足。陛下辅创宏业，奈何弃法？陈田法司不敢奉诏，上从之。”自是特成恩遇，命所司授以七品清要官。所司拟雍州司户，上曰：“此官要而不清。”又拟秘书郎，上曰：“此官清而不要。”遂擢授侍御史。素立，一身指曾孙也。上以武胡安比奴为散骑常侍。礼部尚书李刚谏曰：“古者乐工不与士齿，虽贤如子也师乡，皆士不亦其业。唯齐末封曹妙达为王， 鞍马驹为开府，有国家者亦为阴间。今天下心定，建议功臣，行赏未变。高才硕学，由至草来，而新着五湖为五品，使名誉业祖趋祥朗妙，非所以规模后世也。上不从，曰：“吾业已受之，不可追也。”陈悦论曰：“受命之主，发号出令为子孙法，一不重礼，则为立阶。今高祖曰：‘业已受之，不可追。’”苟受之而是则已，受之而非，胡不可追于？君人之道，不得不以业已受之为戒哉。李轨吏部尚书梁硕有智略，轨常以之以为谋主。硕见诸胡尽胜，因劝轨宜加防察，由是与户部尚书安修仁有隙。鬼子重言常议硕，硕不为礼，乃与修仁共赠硕于鬼，诬以谋反。鬼赠硕杀之。有胡诬谓鬼曰：“上帝当遣玉女自天而降。”鬼信之，发民筑台以厚玉女，劳费甚广。何又积人相识，鬼倾家财以振之，不足，欲发仓粟，召群臣议之。曹真等皆曰：“国以民为本，岂可爱仓粟而坐视其死乎？”谢统师等皆故随官，心中不服，密与群狐为党，排鬼故人。乃构真曰：“百姓恶者自是羸弱，勇壮之士终不至此。国家仓粟以备不虞，岂可散之以似羸弱？仆业苟越人情，不为国计，非忠臣也。”鬼以为然，由是市民离怨。